小人变大人。刚吃完饭，松松就趴在桌子上画起图来。妈妈叫他吃鱼肝油丸，他说：“不，我在画宇宙飞船。”妈妈说：“吃了鱼肝油，身体长得好，个子长得高，长大了就能驾驶真的宇宙飞船上天去。” 真的？ 松松拉着妈妈的手问：“ 吃了鱼肝油，我真的会长得很高很高吗？” 妈妈笑着点点头，松松就把一粒鱼肝油丸吞了下去。妈妈出去了，松松的好朋友毛毛来找松松玩。松松说：“ 快来看呀，我画了一只宇宙飞船。” 毛毛说：“怎么飞船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呀？” 我还没画完呢， 松松说着就在飞船上画了两个人。他指着前面的一个人说：“ 这是我，我是驾驶员。” 又指着后面的那个人说：“ 这是你，你是乘客。” 毛毛不乐意， 他说：“不，我是驾驶员，你是乘客。”“ 我是驾驶员，飞船是我画的。” 毛毛瞪着眼睛：“ 哼，这么小的人想做驾驶员？”松松不服气：“小人有什么呀，我马上就会变得很高很高，变做大人。” 毛毛刮着脸皮说：“ 吹牛，吹牛。” 松松指着桌子前，抓起那瓶鱼肝油丸对毛毛说：“ 谁吹牛啦？你看，我有鱼肝油。鱼肝油有营养，吃了就会长得很高很高。 那你怎么还是小人呀？” 松松说：“ 妈妈每天只给我吃一颗，就长得慢呀。你瞧着，我把这瓶鱼肝油全吃下去，准会一下子长得很高很高。” 毛毛相信了，他说：“ 你也给我吃点好吗？” 松松说：“ 那我多吃一点，你少吃一点。” 他把瓶里的鱼肝油丸全倒在桌子上，数了一数，一共有17颗，分给毛毛7颗，自己10颗。两个人喝着开水，几口就吞完了。他俩跑到镜子前面，照了又照。松松说：“ 嘿，我马上就要长高了，长得比妈妈还高。” 毛毛踮起脚尖说：“ 我长得比爸爸还高。” 松松伸长脖子说：“ 我长得比长颈鹿还高。” 毛毛跳了一跳说：“ 我长得比天还 高。”妈妈听见他们直嚷嚷，跑进来问：“喂，你们在嚷嚷什么呀？” 松松说：“我们马上就要长高了，变做大人了。” 毛毛抢着说：“ 我们要开着飞船到天上去，到月亮家里去，到星星家里去。” 妈妈觉得很奇怪，问他们：“ 呵，你们哪来这个本领啊？” 毛毛说：“ 我们吃了许多鱼肝油。” 啊，我的老天爷！ 妈妈没等毛毛说完，就叫了起来， 打开那只瓶子瞧了瞧，全空了。你们发疯了，是谁想出来的？ 毛毛的脸涨得通红通红。 是松松说鱼肝油有营养，多吃点就会变作大人，可以开宇宙飞船。松松吃了10颗，比我多。 松松看了妈妈一眼，小声说：“ 这是您说的呀。” 小傻瓜，鱼 鱼肝油少吃一点有营养，吃多了只会拉肚子，哪能长高呢？再说，就算你们现在变作大人了，让你们驾驶宇宙飞船，你们会吗？ 松松和毛毛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 妈妈又说，当宇宙飞行员要会很多很多本领呢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松松和毛毛看了看那个空瓶，一起摇了摇头。是吗？没有本领，光长高了有什么用呢？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